结束，手心用了三水情书，眼睛用了见证孤独，感情的行为艺术，茶杯用了三茶两壶，笑脸用来包装公主，眼泪用来低头认输，唱出坚强的痛苦。我知道爱情是糖甜巧苦，今天晴明天雨后天要雾，想念的地图让主镜止不要都消失无度，形容陌路明显的苦，像个马路哭的脚步，被迫完美的结束。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

一遍一遍说着，相爱 Thank you.